米外，美丽的眼睛为什么闪烁摇摆，一颗心安静不下来。 Oh baby， 为什么 Tell me why， 友谊的嘴唇淌着香还有点坏，别让我爱你爱得太坏。我知道天空都渴望云停留，浮云却向往自由，你只是纵容着承受你的借口，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该不该回头。Oh, oh baby， 爱情不是全部细致收场，必须为对方想一想。爱情不是